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72集。在两座城市的分界线上，六人停住脚步。这并不是说他们清楚地看到一条线分隔了两个城市。华夏的城市从没有刻意画出城市界限，但是此时此刻，他们亲眼看到了一条线。在这根线的北边，是狼藉疮痍的人类废墟，这根线的南边，是一栋栋矮小的房屋。走到这里，众人便明白他们已经离开北京城，离开华夏一区了。傅文铎看了身后的废墟城市一眼，转身离开。其他人也遥望北方，看了一会儿，继续向南边走。唐默说， 北京的东西全部毁了，找不到车，保定应该还有车，我们先去市区找辆车，重庆还是很远的。 傅文铎说， 分头找速度更快。 唐默说， 好。 傅文生走到一半，发现那个神经病一样的家伙居然没跟上来，他扭头一看，只见晨光微曦之间，那个娃娃脸青年站在两座城市的交界线处，遥望着北京。他手腕一动，一把银色蝴蝶刀突然出现在他的掌中。傅文生一惊，没明白他想干什么。下一秒，就见他扔出小刀，漂亮的蝴蝶刀在空中画出了一个美丽的弧线，割了旁边杂草中唯一的一朵小白花，飞向白若瑶的手中。他的力道掌控得太好，在蝴蝶刀落回手心的同时，那朵花也被他拿到手中。娃娃脸青年闻了闻这朵花，语气嫌弃， 哼，一点都不香。 接着他蹲下身体，将这朵花插在了满目疮痍的北京大地中。一朵小巧普通的野花静静地立在泥土里，随风摇摆。白若瑶笑眯眯地戳了戳这朵花，轻声说了一句话，接着转身离开。傅文生感觉自己听错了。这时白若瑶从他的身旁走过，做作地说， 糖糖，看到我死的时候你有没有哭呀？啊，是不是难过极了？ 唐默说， 闭嘴。 六个人继续向南方前进。 难道真的听错了？ 小朋友摸了摸脑袋，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走。那句话随风消散在北京废墟的上空。 蒂儿，我回来了。 月光消散，朝阳升起。很快，傅文铎在保定一个县城里找到一辆废弃的吉普车，六人坐上车，迅速地向重庆赶过去。白若瑶这样说， 重庆很大，一共有8座黑塔，那座塔很不起眼，在重庆的东边，我是在离开重庆的时候意外到那里去的。黑塔太坏了，我就路过一下，他就把我拉进公塔游戏了。 傅文铎说， 那座塔在哪里？ 重庆奉节。 地球由西向东自转，日落日升，太阳坠入地平线下。6月20日18点00分，黑塔的寻宝游戏第二天结束。当太阳渐渐垂落至地面下方，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玩家都惊恐地看着距离自己最近的那座黑塔。许多聪明的玩家找到两个区的交界处，忐忑地等待这一天的世界坍塌。那一刻来临时，大地发出一声悲鸣， 刹那间，全球七分之一的城市开始疯狂崩塌。许多玩家有了前一天的准备，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区黑塔开始消失，他们便立刻跑到相邻的区域躲过灾难。但也有部分地区的玩家站在两区的交界处，看着左右两侧的黑塔，绝望地睁大双眼。两座黑色巨塔无情地开始一起坍塌，左侧的城市高楼如雪崩，右侧的大地颤抖着将地面上所有关于人类的痕迹全部冲刷干净。眼泪瞬间涌上他们的眼眶，他们痛苦绝望地呐喊着，疯狂地想离开这两个区，可是一切早已来不及。世界再次消失了七分之一，黑塔发出全球通报。 叮咚，2018年6月20日，2118座黑塔消失。 声音突然顿住，过了片刻，黑塔继续说： 2118座黑塔消失完毕。 这句话说完，没给幸存的人类一点反应的机会，黑塔继续说： 2018年6月20日18:01，南亚一区玩家成功通关第二座黑塔。叮当，2018年6月。 一连播报三遍，如末日后突然出现的希望曙光。200多万人类听到黑塔的通报，绝望的泪水还没落下，欣喜激动的笑容便浮现在脸上。 赢了，赢了，又赢了一座黑塔，又赢了。 倒计时5天，总计还剩3座黑塔，请玩家努力攻塔。 这一刻，南亚玩家的胜利成了全球人类的胜利。汤默和傅文铎正驾驶车子，艰难地跨越无数的城市废墟，抵达河南省。一路上，他们也碰到了一个正在崩塌的区域。幸好他们反应快，傅文铎开着车带大家逃离该区域。听着黑塔的话，傅文铎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异常之处，他皱眉说： 黑塔这次没有宣布是哪些玩家攻略了那座黑塔。 唐默想了想说： 南亚一区应该是印度新德里的那座黑塔，没有宣布是什么人通关了，是因为通关的人很多吗？ 陈珊珊思考片刻，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，明明他们根本不知道印度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涌现在他的脑中。小姑娘脱口而出： 还有一种可能，攻略那座塔的玩家全部死了。 唐默猛地一怔，转头看向陈珊珊。陈珊珊也被自己刚才说出来的话吓着了，他很想说自己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说出这句话，然而他和唐默都知道，异能超智思维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，随口说出的任何一个推测都有最高 50% 的可能性是正确的。陈珊珊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出一个推测。唐默转过头看向前方，他声音平静： 南亚一区的攻塔玩家全部死了。 印度新德里德里门，刺鼻的血腥味充斥着空气，这座城市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，温暖的夕阳照耀在满地的鲜血上，映射出金色的光辉，红色的血将这座辉煌巍峨的德里门染成鲜艳的颜色。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被一把长枪钉在德里门上，精致的小王冠坠落在地，红发萝莉颤抖着想将胸口的这把枪拔出来，可她吐出大口的鲜血，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在她的脚下是尸山血海，南亚玩家用生命铺成了一座高桥，用血液浇筑出了一把长枪。这把枪此刻深深地穿透了红桃王后的胸口，让她再也没有力气反抗。有件事唐默和陈珊珊都猜错了，南亚玩家损失惨重， 却不是真的没有生还者。听到黑塔的提示声，倒在尸山中幸存下来的玩家先是呆呆地愣住，接着哭声响起，他们嚎啕大哭。半个月前，黑塔强制攻略五层，这一次南亚所有的高级玩家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个人获得攻略六层的机会，而如今他们成功了。红桃王后嘴唇动了动，她似乎有话想说，可是她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快没了。红发萝莉气得很想哭，她想告诉这群该死的家伙，攻略一座塔不是只有杀了守塔者这一种方法，高级玩家的攻塔方式还有很多。可是他忽然想起脚下这群人类中最强大的不过才攻略了黑塔四层，他只能闭上眼睛，再没办法骂出任何话。红发萝莉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在他完全闭上眼的前一刻，他感觉自己好像被谁抱进了怀里。这人非常粗暴，一点也不温柔地直接拔出他胸口的长枪。他无奈地笑道， 白 Lady， 你为什么不委婉一点，让他们用别的方式攻塔呢？ 嘴里说不出话，红桃王后气得在心里骂道， 那也得他们这群臭人类里有一个至少通关五层的呀，连五层都没有，我就算想开一场游戏都没法做到。 马西团团长轻轻笑了一声，抱着红桃王后消失在黑塔下方。 My lady， 我救了你一条命，你现在欠我十朵月亮花，不可以分期付款哟。 我可去你妈的。 6月21日早晨，第三座黑塔也被攻破，唐默六人来到重庆的边界，白若瑶嘻嘻一笑。 哇哦，那现在只剩下广州和重庆两座塔了。 安德烈瞥了他一眼，冷冰冰地说， 第五座塔在拉里，你带路。 娃娃脸青年哈哈大笑起来， 怎么过了这么久，你的中文还是一点进步没有。 安德烈一拳砸断白若瑶身后的一棵大树，作以威胁，想让这个家伙快点闭嘴。白若瑶却仿佛什么都没听到，笑眯眯地转身去骚扰唐默。 唐唐，傅少校开车开得一点都不好，我来开怎么样？ 唐默冷冷地说， 你带路。 白若瑶自讨没趣，只能无奈地摊摊手。6月21日下午16:58，一辆吉普车穿过奉节夔门大桥，来到重庆奉节县。车子驶出大桥时，傅文铎突然踩下油门，众人齐齐看向他，只见他倏地转头，目光如炬，同时手腕一动，一只黑色飞镖嗖的一声刺破空气，射向不远处一家废弃的报刊亭。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报刊亭前一闪而过，飞镖射穿报刊亭，报刊亭很快成了一片废墟。傅文铎快速地说， 这城市里有东西。 那东西大家都看到了，可他跑得太快，没人能看清具体是什么。安德烈说， 是一个很小的东西，非常矮，应该不是人类。 白若瑶挑挑眉， 大熊，为什么不能是人类？万一是个小孩子，或者是个侏儒呢？ 听到侏儒两个字，唐默心中一动。 侏儒？ 白若瑶笑道， 对呀，白雪公主的故事里一直不都有侏儒吗？白雪公主和七个侏儒呀。 众人愣住，人家那是七个小矮人。未知的危险永远是最可怕的。众人弃车步行，趁机仔细观察这座城市。半年前，白若瑶在这儿被强行拉入攻塔游戏，攻略黑塔二层，但她只是路过，并没有在这座城市久居。重庆奉节是重庆诸多县城之一，并不起眼，它坐落在群山拥抱间，长江穿城而过，河水拍击江岸， 溅起一朵朵白色泡沫，水声响裂。这里的一切都和地球上线前没有两样。藏在大山中的安静县城，人口不多的城镇，绿水青山，除了唐默握紧小阳伞。 你没有看到人吗？ 众人齐齐摇头。一路走来，六个人没有放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可是他们一个人都没看见。傅文铎做出结论， 不算之前在大桥上碰到的疑似是个小矮人的那个，这座城市没有一个人。 说完，他看向白若瑶，白若瑶举起双手， 别看我，我顺道路过这里的时候，这里和其他区没什么两样，有很多玩家哟。或许半年过去，他们没能顺利攻塔，都死在游戏里了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